我们会有公众演讲，这讲题就会在电视上会出现。那么我们会请王弟兄给出这个演讲，讲题是耶和华是他子民的高垒高台。 有一个导演，他要拍一出很卖座的电影的戏剧，他就要他的其中一个主要演员在他手臂上纹上四个字。那四个字呢？请看荧幕。对了，他要演员在手臂上啊，左手右手臂上纹上这四个字，宇宙最强。对了，人类一直以来以为他们是宇宙最强，所以你听过这样的形容词，人定胜天，人比天高。但是其实人类是很渺小，根据圣经的形容，假如把宇宙跟人做一个比较，圣经说万国只是天平上的一粒尘埃，假如万国尚且只是一粒尘埃，那么人呢？人根本是肉眼都看不见了，人的确很渺小，是吗？对了，还好那位演员有先见之明，他拒绝纹上这四个字。那么，谁才是真正的宇宙最强呢？让圣经回答这个问题。诗篇八十三篇十八节，我们邀请你跟我一起把手上的圣经翻到诗篇八十三篇十八节。好让人知道你的名是耶和华，唯有你是统治全地的至高者。对的，耶和华这里说是统治全地的至高者，论权威他是无与伦比的，因为他是宇宙的至高统治者，论地位他也是至高无上的。对了，耶和华上帝才是宇宙最强。不但这样，我们再看看圣经怎样进一步形容耶和华的属性。在启示录十一章十七节，我们一起翻到启示录十一章十七节。启示录十一章十七节说，耶和华上帝今在昔在的全能者啊，我们感激你，因为你已经执掌大权，开始做王了。刘经文说，耶和华上帝是今在昔在的，他是永远存在的，然后说是全能者，也就是说他是全能全智的上帝。换句话说，他的力量无穷尽，没有人能够跟他抵挡，能够抵挡他，能够跟他为敌。尽管上帝高高在上，但是圣经在约翰一书四章八节却说，耶和华就是爱，他是爱的化身。因此尽管耶和华崇高伟大，他却不是难以亲近的，他亲近手下的仆人，会对他们体贴并且怜恤他们。因此圣经在诗篇九十四篇二十二节，今天主题经文这样的安慰跟鼓励我们。好，我们一起翻到今天主题经文诗篇九十四篇二十节。对不起啊，二十二节，诗篇九十四篇二十节，二十二节。但耶和华是保护我的高垒，我的上帝是庇护我的 磐石。对了，正如经文说，耶和华是保护我们，是他子民的高垒、保护者、庇护所、高台。你可以用各种形容词来形容耶和华会是他子民的保护者、高垒。因此今天的整个演讲将集中去讨论诗篇九十四篇的经文，我们注解注解去讨论诗篇九十四篇经文，所以你可以把你的手上圣经一直打开在诗篇九十四篇。首先我们看看耶和华会怎样拯救他的子民脱离这个腐败的世界。我们首先读出诗篇九十四篇第一跟第二节，耶和华，你是施行报应的上帝，施行报应的上帝啊，求你发出光来，审判大地的主啊，求你起来，使高傲的人受应得的惩罚。对，经文表明耶和华上帝跟世人算账的日子已经近了，特别是在第二节他说，审判大地的主，求你起来。所以耶和华使耶稣基督审判大地的主复活，从死里复活，而今天他已经委任给耶稣世界的至高统治权审判官，所以这已经足以证明上帝一定会跟恶人算账，所以人人都应该留意这件事。但是很可惜，今天还是有很多人苦待欺压上帝的百姓。好，这把我们带入诗篇九十四篇三到六节。我们读出诗篇九十四篇三到六节，耶和华，恶人得势要到几时呢？恶人却约要到几时呢？他们的口用出狂言，说话肆无厌惮，作恶的人都自吹自擂。对了，第五节，耶和华，他们不断欺压你的子民，苦待身为你产业的人，他们杀死寡妇和外侨，又杀害丧父的孤儿。的确，今天上帝子民不断受到欺压苦待，但是耶和华一定会插手，他一定会采取行动拯救他们。这帮助我们想起古代一个例子，当上帝的古代子民在埃及啊，受到埃及人还有法老的苦待欺压，把他们当作奴隶来看待，上帝最终拯救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以当法老决定把以色列人释放离开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就离开埃及，当来到红海的时候，当时法老就反悔了，对吗？他派他的精兵，带领他精兵来追杀以色列人。对了，当时来到红海，后面法老精兵正追着来，前无退路，后有追兵。那么当时上帝怎样拯救他的百姓？对，在很难意想，在人意想不到情况之下，上帝分开了红海的水。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吗？我们让圣经来形容当时的情景，在出埃及记十四章二十九节，出埃及记十四章二十九节。可是出埃及记十四章二十九节，可是以色列人从海床中在干地上走过去，水在他们左右像墙一样。对了，当时红海的水分开，使到海床因为大风啊，当时起着大风，使到海床也干涸了，以致以色列能够从干涸的海床上走过去。而耶和华说，两边的水像高墙一样竖立起来。对了，两边水就像 高垒一样保护住以色列人。而当以色列人走进了红海，要到对岸，后面法老的精兵追着来了，上帝却把红海的水让它回流合起来，就用红海的水消灭了法老的精兵。那么这项危机啊，向我们传达了一个很有力的信息，耶和华上帝一定会在最佳的时期以最好的方法去拯救他的百姓，而且他所用的方法往往是一石二鸟，甚至一石三鸟、一石四鸟，也就是说他用一种方法能够达成很多的目的，不同的目的。举个例子，他用红海的水拯救了以色列人，也用红海的水消灭了法老跟他的精兵，也让这个危机使到他的圣名传播远近，所以他做一件伟大的奇迹，却达成了三个目的。所以上帝也会将来拯救他的百姓，所以不要以为恶人可以逍遥法外，我们要等候耶和华采取行动。不论现今未来我们面对怎样的情势，我们都要耐心的等候耶和华。因为耶和华上帝在撒加利亚书二章八节形容那些触摸他子民的人就好像触摸他的眼珠儿一样，也就是说他对他子民的遭遇是感同身受的，不是没有感觉的，是感触感觉很深切的。所以他一定会采取行动，表明他是他子民的高垒或者高台。但是今天有很多人很愚昧，怎样说呢？我们继续读诗篇九十四篇七到十一节。诗篇九十四篇七到十一节，他们总是说耶和华看不见，雅各的上帝不晓得。民间不灵事理的人，你们应当明白；愚昧的人呢，你们几时才能洞悉事理？吃人耳朵的，难道自己听不见吗？那照眼睛的，难道自己看不见吗？纠正万国教人知识的，难道不能责备人吗？耶和华知道人的思想，知道竟如一口气虚幻。对了，今天有些人会以为耶和华看不见，正如经文说，因此他们不理会耶和华的至高统治权，行事我行我素，例如人类的贪婪破坏地球的环境，或者滥杀无辜，或者行许多无止的事情，完全没有把耶和华放在眼里。很多世界统治者也是这样，完全不理会上帝的至高统治权。还有今天很多时候耶和华的见证人出去外面向人传道的时候，很多人对他的好消息不屑一顾，这表明他们对耶和华不屑一顾，以为耶和华看不见。但是这里说这样的行为是愚蠢的，是没有洞悉事理的行为。因为圣经推理说，吃人耳朵了难道听不见吗？照人眼睛难道看不见吗？那么我们呢，我们会认为耶和华看不见听不见吗？对了，这牵涉到我们怎样行事为人，在耶和华面前怎样行事为人。好，我想讲个故事去表明这一点。有个国王，他想找一个人帮他料理他的国事，那么他找到了，在他国家里找到三个很优秀的年轻人，那么他就叫这三个年轻人来， 他要选出一位年轻人帮他料理他的国事，他应该选谁呢？他给这三个年轻人说，我给你们一人一把兰花的种子，请你们按照我告诉你们的方法跟步骤去培植这个兰花的种子，三个月之后看谁可以培植出最美丽的兰花来见我。那么第一个年轻人他拿着兰花种子回去，按照国王给他的指示去培植这个兰花。一个星期过去，两个星期过去，兰花种子一颗芽都发不出来。于是他说再等下去不是办法，可能是国王教导我的方法错了，还是他给我的兰花种子有问题、啊、那么他就跑去花圃买个新的兰花种子来培植兰花，终于给他培植出美丽的兰花来。第二个年轻人他回去之后就把兰花种子丢在一边，完全不去理会，还是过着他每天想过的生活，我行我素。到了时候到了，他就去花圃买了一盆美丽的兰花回来，看来他很聪明、哦、他想用这盆买回兰花去浇菜。好，暂且不谈第三个年轻人，那么国王召见他们就知道了，个别人前就绑着他们培植出来美丽兰花要去见国王，但是第三个年轻人只是绑着一个花盆跟花盆的泥土跟泥土里面的种子来见国王。那么这两个年轻人就取笑这个长不出培植不出兰花年轻人，你真笨，你太直了，你很愚蠢，嘲笑他。好，国王终于出来了，看到这两个年轻人都栽种出美丽的兰花，他笑一笑、哦、来到第三个年轻人，他问这个年轻人，年轻人你的兰花呢？然后这个年轻人就哭丧着脸说，尊贵的国王，你教导我方法我都一一按照去做，三个月以来你告诉我要为兰花的种子浇两次水每天，我也跟着去做，你告诉我要把兰花每天捧出外面晒阳光两个小时，我也照着去做，三个月以来我都紧紧照着你的方法去做，就是长不出兰花，我让你失望了，他很沮丧。那就这时候国王笑了起来，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对了，为什么？他说我事前给你们的种子都是我煮过的，是不会长出芽来的。好，听完了这个故事，假如国王一表耶和华，你是哪一个年轻人？你想做哪一个年轻人？假如我们是第一个年轻人，对了，来到聚会所听了上帝的教导，上帝的给的指引，我们会不会有时候开始怀疑呢？怀疑不正确，怀疑不对，然后去找外面的方法，世界的方法，还是我们会像第二个年轻人那样，来到聚会所听了上帝的教导，学习了上帝，领受了上帝的指示，出到外面，出到聚会所，全部忘丢在一边了，还是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也许到夜尾要交传道报告、啊、去做两个小时可以交差就是了，会这样吗？还是我们会做第三个年轻人？对了，就是仅仅按照上帝给的指示去做，即使暂时看不到成果也是继续等候，即使被人嘲笑我们还是继续等候耶和华。对了，耶和华就会做这样的人的高垒高台，他一定会保护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继续紧紧的按照上帝的指示去做，并且做一个忠诚信实的人，像那位年轻人一样，那么我们就能够得蒙耶和华的保护。好，谈到耶和华的教导，就把我们带进了诗篇94篇12、13节。 诗篇九十二篇十二十三节，耶和华受你纠正，蒙你用律法教导的人多么有福，你赐他安宁，使他脱离灾祸的日子，等陷阱绝好，捕捉恶人。对了，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接受来自耶和华的教导跟纠正，这样我们就能够有福了。所以我们要重视上帝通过聚会教导我们，通过长老，通过组织教导我们，不要轻视这样的教导。特别是经文说我们就能够得到安宁，对了，我们认识真理就能够深感安宁，我们有确切的圣经知识，即使遭遇患难逆境，我们会感到安稳，会感到快乐，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一定会拯救我们，一定会装备我们，并且我们前头是满怀希望。但是请留意，当你遭遇患难的时候，遭遇逼迫的时候，千万不要感情用事。这句话怎样说呢？这把我们带进诗篇九十四篇是四十五节，耶和华必不撇弃他的子民，必不离弃他的产业，判决必回复正义，凡心敌正直人都必遵守。对了，我们千万不要感觉自己好像没有符合上帝的标准而被上帝撇弃一样，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消极的念头。人人都不完美，而且世上充满罪恶，耶和华子民难免会受到一些不好的情况所影响，但是这里说耶和华绝不撇下他的子民，不论怎么情况之下他都不会离弃我们。所以不要自行，我想说这句话，总之不要认为自己不蒙耶和华悦纳，不要有这种消极的感觉。的确，当我们面对考验，面对患难的时候，我们怎样看考验跟患难非常重要。这把我们带入了诗篇九十四篇十六十七节，谁会为我起来攻击作恶的人呢？谁愿为我挺身对抗作孽的人呢？要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早就住在沉睡的境地了。对了，所以当你面对患难考验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呢？你将看患难跟考验。好，我再讲一个国王的故事。有个国王，他有两个儿子，他不肯定要将王位传给哪一个儿子。有一天他就告诉这两位儿子，在王宫的后面的山谷下长了一种很美丽的兰花，我要你们下去把这个兰花采回来给我，谁最先把兰花采回来给我就会承袭我的王位。第一个儿子来到后宫啊，看到一粒很大的石头，像一座小山那么大的石头挡住了他的气路，他就二话不说绕过了那个石头去山谷啊，走一个很远的路啊，跑下山谷。第二位儿子，小儿子来到后山，看到一粒大石头挡在面前，他就尝试用，这里石头实在太大，你一看他就知道根本推不动了，推不掉了这石头。但这个小儿子还是尝试去推，那时候一推啊，这石头就轻易的滚下山谷了。那么他就打开一条去山谷的直路，他很快就把兰花采回来给国王。原来那粒石头是国王特地安置在那边，是假的石头，但是他这个孩子看到石头他肯去尝试去推它，他肯去用力，他肯去面对，结果国王把王位传给了他。 当我们面对难题、面对祸患的时候，就好像一粒大石头挡在我们前面，你愿意去面对它吗？还是你会去逃避？假如我们愿意去面对它，愿意去克服它，上帝就会帮助我们，就会加给我们力量，成为我们的后台、高台。这不是说你可以用自己的力量靠自己去克服这些患难或者这些逼迫，但是你愿意去克服的话，你有这样的决心，你要取悦上帝，上帝一定会帮助你，一定会加给你力量。但假如我们逃避，像那第二一个儿子逃避的话，那么很多时候人会妥协，神就会放弃，结果不会蒙上帝所悦纳。对了，正像经文所说的，诗篇九十四篇的十七节，他说：“上帝帮助我，上帝必帮助我，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只要我们肯采取第一步，而不是在那里空等，或者逃避。”好，再把我们带入第十八、十九节。我曾经说我的脚步势必动摇，耶和华，你的忠贞之爱却一直扶持我。每当我心里多忧多虑，你都安慰我，使我安心。对了，当我们面对患难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有消极的思想。人一旦有消极的思想，就像这里说，脚步就会动摇，我们就会失去力量，失去信心。所以千万不要有消极的思想。当然，当你有忧虑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祷告，求上帝，让上帝来帮助你。正如这里说，上帝一定会安慰我们，使我们安心。像这个圣经在腓立比书四章七节所说的，上帝会赐人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平安，保护或守护我们的内心跟头脑。还有，我们关心什么事，耶和华也了如指掌。当我们面对祸患、面对考验时候，你最关心什么事？我们看十八、十九节。对，我们读过十八、十九节了，就讲，假如我们关心的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那么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今天很多恶人，一些恶人，他们会用一种行动，也就是法令，来谋害上帝的百姓。他们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们看二十节跟二十一节。恶人坐在宝座上制造祸患，以法令谋害人，这样的人怎能以你为伍呢？他们谋害一人的性命，判无辜的人邪恶有罪，使他们丧命流血。但耶和华是保护我的高垒，我的上帝是庇护我的磐石。的确，今天有些人，包括高官统治者，用法令谋害耶和华见证人，而这种反对往往导致敬畏上帝人被捕、坐牢、殴打、受虐待，甚至被处死。例如发生在我们都很一再听到这个厄立特里亚这个国家的见证人。厄立特里亚是在非洲的，这是东部东北部的一个小国。厄立特里亚，它的北部是苏丹，南部是埃塞俄比亚，东部是面临红海。这个国家厄立特里亚，自1993年以来，厄立特里亚独立以来，该国的耶和华见证人就因为拒绝使用武器伤害其他信徒，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等理由而受到猛烈的迫害。而在过去22年间，厄立特里亚到今天呢，就是仍有54名耶和华见证人在监狱中服刑。对了，所以虽然敌人 尝试用法令谋害见证人，但他们总不会成功。我们看到上帝的组织属灵乐园还是不断的扩展，人数天天增加，这一切都是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高垒高台。的确，耶和华永不叫我们失望。好，再把我们带入最后一节经文，诗篇九十四篇二十三节，上帝必叫他们所行的恶事归到自己身上，用他们制造的灾祸使他们沉睡下来。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必使他们沉睡下来。对了，哦，人类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已经迫在眉睫。那些不顺服耶和华上帝的人，那些攻击他子民人，最终必灭亡，而所有信赖耶和华的人都会保全性命。所以让我们不论遭遇什么患难逼迫敌人的攻击，我们都继续的仰赖耶和华，继续的以他为高垒，最终他必然保护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永远活下去。